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替你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在青州歇兵几日，然后率领大队人马兵伐并州。哎呦，这时候可不怎么样啊，天寒地冻啊，是道路难走，把这些兵将累得是疲惫不堪。打高干打了两个多月，才算把并州取下来，赶走了高干。高干跑哪儿去了？跑到单于左贤王那儿去了。左贤王一看他，你上我这儿干什么来？我与曹操无冤仇，你想让我结怨于曹丞相吗？真是岂有此理，把高干给轰出来了，不要他。高干一看，我上哪儿去啊？嗨，干脆我上荆州投刘表去吧。他走到半道上，叫人家把他给杀了，把高干的首级送到了曹丞相的跟前。曹操是重赏来人呢、这样就把冀、青、并三州拿过来了，只剩下幽州了。这幽州没费吹灰之力就得过来了。为什么呢？袁熙、袁尚一听说袁谭也死了，高干也完了，把这俩吓跑了，去幽州远逃啊。逃哪儿去了？逃到乌桓踏顿那儿去了。曹丞相顺手牵羊得过来了幽州，他当即是大聚文武啊，在一块商量商量，咱们是进兵啊还是退兵呢？四州已经全得过来了。文武坐下来议论了一番，有人可就说了，丞相，我看咱们不能再进兵了，因为到这地方咱们已经离许都很远了，这么长驱直入还了得呀？咱那家还要不要了？如果说咱们要再追这袁熙、袁尚，那么荆州的刘表他要偷袭咱们的许都，那可怎么办呢？这位慢条斯理的说了这么两句话，哎呦，这反响可大了。哎呀，这话说的对呀，可是呢，丞相啊，那咱可不能不防啊，咱就打到哪儿去，咱也不能不要家呀。是你一言我一语，几乎啊有95%的文武全都同意回兵许都。曹丞相这时候也拿不定主意了，这儿离乌桓可还远着的呢。这乌桓在哪儿啊？辽东、辽西、右北平啊，乌桓三郡呢、这时曹操看了看在座的郭嘉，郭嘉坐在那儿是微笑不语啊。曹操向郭嘉问计，奉孝，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丞相，我们绝不能回兵。当时这大帐里头就鸦雀无声了，大家对郭嘉是十分敬重， 这些谋士当中啊，蜀郭嘉年轻，他今年才36岁，可是计谋过人呢、胸藏锦绣，伏隐机谋。他给曹操出谋划的策呀，是10有9中，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郭先生，您怎么不同意我们劝丞相回兵呢？不能回兵啊，我们已经打到这儿了，现在袁熙袁尚逃到乌桓踏顿那儿去了。袁绍活着的时候，他就经常的收买乌桓的民心，他就想把这个地方拿过去。如今他们两个兄弟跑去了，一定要和乌桓是勾结一处。咱们要是放着不捉，就等于纵虎归山，剪草不除根，为丧身之本呢、终究是咱们的后患。说不定咱已经得过来的冀青幽并得而复失啊，所以说必须兵进乌桓，杀死二袁。凤孝，那咱们要兵进乌桓，那刘表要偷袭咱们许都呢？不能。列公且请放心，刘表他没有这个胆识，他只能守摊子。别看刘备去投他，他不能重用刘备，他要一重用他，刘表自己就完了。他不重用他，刘备怎么能够替他卖命去驰骋于疆场呢？恐怕刘表连想都不敢想，很可能刘备啊能提醒他说，现在曹丞相已经带兵北征，咱们打许都得了，但是刘表他绝不敢点头，所以我们的许都万无一失。丞相您就只管进兵。哎呀，大家议论了一阵，郭嘉说的也对。凤孝，就算刘表不打咱们的许都，那咱们怎么往前运这个兵马呀？人马能过去，咱这粮草上不来。我们听说呀，前面这个道是越来越难走，那可怎么办呢？郭嘉一听这个呀，这个我想过，可也没想好，正好大家这一问，我跟丞相说一说，我想在这儿开两条河。开河啊，咱们挖上两条渠啊，陆地咱们可以进兵，水路咱们可以运粮。哎呦，大伙一听，我说凤孝，你把这事儿想的可太容易了，那两条河要是运起军粮来，可不是小河沟啊，那大河开起来，那得多少人力物力啊，3月5月也完不成啊。再说就为打个乌桓开两条大河呀，你也开不到尽头啊，咱们开的哪儿算的哪儿。再说了，这次咱把河开好，粮食运上去，打了乌桓，取了二袁，这两条河留下来以后还能造福于黎民百姓，那种田离不开水啊。事儿倒是个好事儿，不过这可真得费点劲。那大家都瞅着曹丞相，等丞相定夺，曹操手捻着胡须想了想，他看着郭嘉微微一笑，那意思是，凤孝，你这个主意高，就按着郭嘉说的就这么做，挖渠。一声令下，军民齐动，好家伙，就挖起河来了，挖了两条大渠啊，一条平鲁渠，一条叫泉州渠。这平鲁渠是由滹沱河到沽水，泉州渠由居河到潞河，投了大量的人力呀、动用的那个民夫啊不计其数哦，就修这两条渠，不知死了多少民夫，投了多少物力。两条渠修成了，整用了2年的功夫，真不容易啊。曹丞相传令进兵， 人马从益州奔吴中，直取乌桓。可汉路行军，水路运粮，曹丞相的人马浩浩荡荡直起一城。等人马走到一城这儿，走不了了，满地全都是稀泥呀，把这腿呀旋住半天拔不出来，那马就更困难了，粮还运不上来了呢。怎么回事？这河已经到头了，你开什么河也得有个尽头啊，他不能开起来没完呢。再一打听啊，义城这会儿离乌桓还远着的呢。这些的大家可犯愁喽，都劝丞相，我说丞相，咱别走了，这仗咱就算了吧，您看看这怎么走啊，我看这个道路这么难，咱走的那地方还不知道怎么样，听说前面还没道了。曹操也有点犯愁，曹丞相这两天的心情很焦急，他着什么急呀？他手下的第一流大谋士郭嘉还病了，郭嘉水土不服，一天到晚呢他是光吐不吃饭，你说这怎么能行啊？曹操听大家这么一说，哎呀，倒是啊，那咱们问问奉孝吧。曹丞相问问郭嘉想回兵，郭嘉强大的精神由床上支撑起来了，丞相不能回兵，您的将令已经传出，是令下如山倒，乌桓咱是非打不可，您不要想我的病，我养一养啊就会好了，不服水土这算得了什么呀，我还能支持得住。咱们的人马已经来到义城了，好不容易眼看伸手就可取二元首级了，您怎么能回兵呢？丞相您不用着急，我打听过了，前面的道路确实不好走，不过我知道这儿有一个人，这个人叫田畴啊，他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地理仙，地理非常熟悉，您请他来做个向导，咱就能把乌桓拿过来。那好，奉孝，你安心养病吧啊，我去请请这位田畴先生。曹操跟手下人一问，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据说袁绍请他多少次都没请去，曹操派人去请，哎呦费这劲呢，请了俩半月才把这位田畴先生找着，还真不错，这位还真来了。到这儿一见曹丞相，曹操首先问他说，袁绍请你，你怎么不去？田畴笑了，袁绍这个人他依附豪强，欺压百姓，难成大器，我烦他。哦，言外之意那就是挺欢迎这位曹丞相，曹操挺高兴，就把让他带路的事跟他说了。田畴一听，可以，这个路是不好走，只有两条路能取乌桓，第一就像您想的那样，由义城这会兵进吴中奔乌桓，但是一路上有人家乌桓重兵把守，那是乌桓的咽喉要道，你根本过不去。还有一条道，我听老人传说呀，这条道已经有200来年没有人走了，咱们是不是由这条道插过去，那就是由义城奔卢龙，直奔柳城取白狼滩，我看是二元可灭。哦，多谢先生，那我们就要有劳先生您做我们人马的先导，我愿与丞相带路。曹操大喜，厚谢田畴。曹操又把这事儿跟郭嘉说了，郭嘉一听，太好了，丞相您要轻装进兵啊，把能不带的那子重都把它留下，仅带些口粮就行了，越轻便越好，人马您要好好挑选挑选，让他兵强马壮。曹操一听，这话对，另外还有一件事丞相您得办，您必须如此这般。嗯，奉孝，你想得太周到了。曹操一方面挑选精兵，一方面呢让军校往外传扬，乌桓不打了， 回兵许都。为这个，曹丞相在这义城的要路咽喉口挂起个大牌子来，干什么呀？曹孟德回兵许昌。这几天的功夫就传扬出去了，然后这会儿把这人马也挑选齐了，曹操带着几员上将由田畴领路，就奔卢龙开下来了。哎呦，这倒是真不好走啊，幸亏有田畴领着路，不然呐，休想前进一步啊！越走道路越艰难还不算，粮食没了，能带多少口粮？这怎么办呢？就只好杀马，吃这马肉。最大的困难没水喝，军事掘井啊，一挖井挖好几十丈深才见点水。这些军校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了柳城。这柳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辽宁省锦溪县西北。曹操的人马悄悄地已经把白狼滩给包围起来，踏顿呢，这时候跟袁熙袁尚正在那儿饮酒欢歌呢。袁熙袁尚有点坐卧不宁，他们俩人问踏顿，曹操要领人马打来怎么办？踏顿一听，嗨，不能，曹操除非神兵天将，再把他由地里长出来，他哪能来得了这儿啊？另外探报已经说了，他回兵许都了。您二位啊，就报。把踏顿吓一哆嗦，怎么了？大事不好，曹操的人马已经包围了白狼滩。什么？满口胡说。他这话音没落，哒，外边一声炮响，是喊杀震天。踏顿跟二元一看，赶快迎敌，把人家杀来了。他们上马迎敌，当时乌桓的人马与曹丞相的人马就混战到一处了。曹丞相人马有些疲惫了，一个个劳累得不得了。乌桓这些人马是以逸待劳，而且都十分凶猛，杀的曹兵纷纷后退。曹丞相登高一望，这怎么能行啊？他仔细一看呢，哼，乌桓这人马不怎么样，怎么回事？没有经过训练，满世界乱撞，那队伍都不整齐。曹操撇了撇嘴，哼，他一点手就把张辽、徐晃、李典、乐进叫过来，你们呢，分四路给我往上杀，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我亲自给你们肋骨助阵。张辽一听，哎呀，丞相，您可不要冒这个风险啊，那怎么能行呢？我们一定打上去就是了。话没说完，张辽几员大将当鞍上了马了，大喊一声杀，就冲下山头去了。曹操亲自为几将是擂鼓助战，几员大将奋力冲杀呀。张辽斩踏顿于马下，杀到天明，他们才发现，哎呦，袁熙袁尚不见了，快找吧，就为灭这俩人来的。抓到了一个小校，一问这才知道，袁熙袁尚刚一开仗，这俩就跑了。这回又逃哪儿去了？逃到辽东太守公孙康那儿去了。曹操只得收拾战场，回兵柳城，重谢田畴。曹操刚到柳城，有人来报，郭嘉先生已经在义城死去了。曹操一听，痛叫一声，天绝我也，扑通，当时昏倒在地。众文武赶忙给扶起来，呼叫了半晌，曹丞相才缓醒过来，他是放声痛哭啊。大家怎么劝也劝不住，丞相是越哭越伤心。自从得国家之后，他是屡战屡胜啊，给他想了多少好办法。曹丞相这才对文武说，列公，我们大家年齿相当，说咱们这岁数都差不多，只有奉孝年轻啊。 他在义城死的时候才38岁。我想把所有的后事全都托予奉孝，没想到他这么小的年纪就夭折于义城，我怎能不哭啊。曹操真这么想的，说咱们大伙儿这年纪都差不多，都50开外了，只有郭嘉年轻，才30几岁。我呀，平定北方，得取天下之后，把所有的大事我就托给郭嘉了。可是他死了，这能叫我不哭？大家也想起郭嘉的功绩了，也都纷纷落了泪。曹丞相立刻吩咐回兵义城。曹操来到义城，在郭嘉先生的灵前顿足大哭啊！大家纷纷解劝丞相，您这么哭不行，哭坏了身体可怎么办呢？怎么劝也劝不住啊。这时有人递过一封书信来，说这是郭嘉先生临终之前留给丞相您的一封信。曹操斩了斩眼泪，把信接过来看了看，就把信揣起来，这算勉强止住了悲声。祭奠完郭嘉先生之后，曹操就在义城这儿按兵不动啊。众家武将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啊，也不兵进辽东打公孙康朱二元，也不回许昌，丞相就住在义城这儿想郭嘉先生，一想起来就掉眼泪，这两天饭量也减了，明显的也消瘦了，这怎么得了啊？大家一商量，咱们是不是劝劝丞相啊？对，夏侯惇一听，走，我跟大家一块儿去。好多武将来到了曹丞相的面前，丞相，咱不能总在这儿住着不动啊，咱得兵进辽东打公孙康朱二元呢。郭嘉先生生前不是嘱咐过吗？二元不灭，祸根不除啊！您怎么总在这儿住着不动地方啊？曹丞相看了看这些家武将，哦，进兵啊？啊，不用进兵，等着吧。等几天呢，公孙康就会把袁熙、袁尚的首级送到义城来。众位几员将都乐了，怎么回事？坏了，丞相想这位郭嘉先生想魔怔了，哪有这事儿啊？哦，坐这儿不动地儿，公孙康能把袁熙、袁尚的首级送来？我说，再一看，曹丞相把双睛一闭，养神了，不言语了。众将只好悄悄撤出来，大家都问夏侯惇，这怎么回事啊？夏侯惇也说不上来，大概丞相想郭嘉先生神经了，是有点，那得赶快请先生给看看呢。大家正在议论着呢，由外边慌张张进来了两个探报，回禀夏侯将军，这辽东太守公孙康派使臣来了，可能啊是给丞相送礼来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咱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圣人，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这辽东太守公孙康派使臣来了，是给丞相送礼来了。夏侯惇听这事儿新鲜呢，公孙康把袁熙袁尚给收留了，他怎么能给我们丞相来送礼呢？这些武将有打着谋臣口中也知道了好多，说公孙康这个人是久不宾服啊。怎么个意思？他谁也不搭理，谁他也不服，他有兵有将有粮草，就好像个辽东王子似的，他怎么能给我们丞相送礼呢？众将就跟进来，两个探刀见着丞相这么一说，曹丞相笑了，哈哈哈哈，怎么样，送来了不是？快请。只见外边辽东使臣进来了，见丞相施礼之后，先递过一封书信，是公孙康亲笔所书。然后这使臣一招手，只见由帐外进来了两个军校，一个人手里捧着一个描金的盒子，啪到了大帐之中，把这盒盖这么一掀，把众将吓了一跳。盒子里装着什么呢？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正是袁熙袁尚的首级。哎呦，众家武将哗的一下不约而同都看着曹丞相。曹丞相吩咐众带来使，然后他加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左将军。使臣叩谢出帐，手机放在这儿了。可是曹丞相手下这些大将一个也没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们丞相神仙一样，怎么就算旧了？公孙康能把二袁的首级给送来呢？曹丞相也看出来大家这种心情，他由腰里拿出封书信来，就是郭嘉临终前给他写的那封信。曹操一看这个信又掉眼泪了。郭嘉在信上写得清楚，说是二袁要是弃乌桓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丞相您千万别进兵，因为您一进兵，公孙康就与二袁勾串到一起了，和咱们决一死战。要是不进兵的话，公孙康为保住他的辽东，他准能把二袁给杀了，同时还能把首级给您送来。要不怎么郭嘉高呢？病得那样，他就看到这步棋了。果不出他所料，袁熙袁尚由乌桓跑出来之后，就跑到公孙康那儿去了。有人一禀报公孙康，公孙康一听，什么？ 袁熙元上来了，干什么来了？是不是娶我辽东来了？他父亲袁绍活着的时候，可就想把我辽东给吞了。他当时把他的谋臣武将都找来了，这么一商量，有人说应该留，有人说应该不留，把他们撵走。其中就有一位谋士给公孙康出了个主意：“您放吧，二袁这不是远路风尘投来了吗？您看看曹操的动静，如果曹操要领着马来打咱们，袁熙元上来了，这还是咱们一份力量，咱们就跟他合兵一处，拒曹啊。如果曹丞相不打咱们辽东，那咱就把二袁杀了，把袁熙元上的脑袋给曹丞相送去，这不就完了吗？曹丞相还得重谢您呢。” 公孙康一听这个主意高，就按你说的这么办。他亲自出城把袁熙元上给请进来， 这俩来也没安好心，他们忧患一跑出来，俩人在道上就商量了。辽东可是个好地方，兵精粮足，公孙康手下有个十几万人马，咱们到那儿以假言相哄啊，竟跟公孙康说好的，趁其不备咱把他一杀，连地盘带人马都是咱们的。 嘿，袁熙一条大指：“三弟，你想的真妙。” 这俩就这么就来了。公孙康把他们给接进去之后，等了好几天没听见曹兵的动静，派人一打探，曹操在邺城是按兵不动，根本没有取辽东之心。 哈哈，公孙康高兴，好， 正像我这谋士说的这样，人家曹操不想打我，别客气了。他们假意请二袁吃饭，到这儿来还没等进门就给杀了，这么把手机给送来。 曹丞相手下的文臣武将听到这儿都双挑大指啊，赞叹不已，郭嘉先生太高了。曹操领着众文武又一次祭奠了郭嘉，然后曹操在邺城是大摆庆功宴，这次整个的北方算全部平定了，冀青幽并四州得过来了，乌桓平定了，辽东安抚了，后患已除啊。曹丞相是大志已舒啊，为了平定和统一北方，曹操花了多少心血。就自打官渡开战到现在平定了四州，一共花了7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由公元200年开战打到207年，由建安5年打到建安12年，这胜利来之不易啊。曹操之所以能够平定北方，打这么大的大胜仗，就是因为他会用人呢。要不他怎么这么想念郭嘉？郭嘉、荀彧、荀攸、许攸，不管是谁，他是从谏如流，择其善者而从之。你说他听你说的对，他就这么办。袁绍手底下谋士也不少啊，你像什么田丰、沮授、许攸、沈佩，可是给他出主意袁绍都不听啊。这人他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优柔寡断，当绝不绝。那谋士没少给他出主意，说应该攻许都了，他那孩子闹病了，就因为这孩子的病他宁可不出兵，你说这多大出息。他不单不听谋士的话，还把那些谋士啊给杀害了不少呢。田丰就让他杀了，把沮授也给下了狱了，许攸也让他给赶跑了，你说这能好吗？再说人家曹操实行的政策好啊，他是意志豪强，安抚百姓，减轻百姓的税赋，深得民心呢。 袁绍不然了，他是加重黎民百姓的赋税呀、啊，加重徭役，逼得百姓们一个个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啊。再说人家曹操会打仗，会用兵，以少胜多，袁绍呢是好为虚事，不知兵法，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什么事儿都讲究要个样子，就这样还不让人曹操给打败了。别说袁绍70万人马，就是170万，他也得输与曹孟德。要么怎么郭嘉在官渡之战之前就分析了这个形势，给曹操讲了十胜十负之说的，那给曹操多大的鼓励啊！说曹操占10胜，袁绍占10败，郭嘉分析的条条是理呀、啊。这次平定北方，以郭嘉为首的这些谋臣们立了大功了。曹操领着人马在益州这儿歇兵几日，然后保着郭嘉的灵柩兵还冀州。不能把郭嘉埋葬到这儿，得埋到许都去。曹丞相几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不能从原路往回走了，也不想那么走了，贴着这个海边往回走。呵，这真是边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呢。曹操走到现在这昌黎县附近，他站在高山顶上望着那波涛汹涌的大海，呵，蓝娃娃海天一色，曹操诗兴大发。当时他做了一首名诗叫《观沧海》，这首诗啊描写了沧海大自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曹操取得胜利后满怀豪情。毛泽东同志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里曾提到曹操北征乌桓和他的这首诗，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魏武就指的是曹操，魏武帝嘛。东临碣石有一篇，一篇就是遗留下来的这首诗，就是曹操的这个《观沧海》。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曹操率着人马回到了冀州，首先上表朝廷为郭嘉请封，另一方面派人把灵柩送还许都安葬，把郭嘉的儿子郭毅留在曹操的身边听用。曹操刚安排完，程昱进来，他是满面笑容啊。曹操一看，有什么高兴事儿啊，把你乐成这个样子？哎，丞相，我给您一件东西看看。程昱说着，由怀里取出一件东西往这一放，哎，曹操一看，这挺新鲜的，什么呀？是一只铜雀，就是一个铜做的小鸟，挺好玩的。曹操一看，程先生，你在哪儿买的呀？程昱说，我这不是买的，您走之后我在这儿练兵啊，那天一掘土挖出来的，说我听人家给我说过一个故事，不知是真是假，说古代有个皇帝不是叫舜帝吗，尧舜吗，说这皇上挺好的，说舜帝的母亲呢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玉雀入怀，有一个白玉做的小鸟飞到他怀里去，从那儿生的舜帝，这当然就是传说了，不过这只铜雀我觉得很吉祥，所以我劝丞相您在漳河畔修一座铜雀台。曹操一听很高兴，呵呵，程昱先生，你想的真细呀、啊！丞相您看，我还给您画了一张图呢。曹操一看，这图画的不错呀，好啊，铜雀台，哎， 曹操吩咐去把我的幼子曹植找来，就是他老儿子。曹操特别喜欢曹植，曹植啊是文武双全，这个人很有才华。曹植到这一看这图啊，图画的不错，但是不够雄伟，也不太详尽，就是画的还不够吧。您这不是铜雀台吗？我看应该修三座，中间这个叫铜雀台，左边修一座叫玉龙，右边修一座叫金凤，然后咱们再修它两条飞桥啊，是横空而上，那可就显得雄伟壮观喽。曹操一听乐了，哈哈哈，我儿所言甚善，那你说这还得多少日子能把它修好？曹植想了想，最快得一年。曹操一听，一年也修，修好了之后我就在铜雀台上这么一住，是以御晚年呢。我找这么个养老的地方得了。曹植领命去修铜雀台，真修了一年，他还做了一篇铜雀台赋呢。曹操安排完曹植去修铜雀台呀、啊，他就领着文武带着人马回奔了许都。回到许都来呀、啊，又连庆了三天呢、啊，也值得一庆吧。别看打了七年仗啊，得过了四州啊，不那么简单呢、啊。在这庆贺的同时，那些谋臣们又给曹操出主意了，丞相，北方已定，后顾无忧了，可现在我们应该转过脸来看一看南方了。说如今还有刘表和孙权与我们争衡，这个刘表不值一谈，使人担心的是这孙权呢、啊，他继承父兄之业，在江东一带这势力可不小啊。还有一个人呢、啊，就是那刘备刘玄德，您别看现在他跑到荆州依附刘表去了，他是没得势啊，得势之后恐怕就要与丞相您以及孙权成鼎足之势，丞相不可不防。嗯，曹操一听这话说得对，我早有此心，回到许都来，我想暂歇几日就举兵南进。嗯，不行不行。谋臣一听摆摆手，丞相那太早了，咱们这一仗打的咱们得好好恢复恢复。您别看您得了袁绍60几万人马，咱们还得训练训练呢、啊、这些人刚过来也都不磨头绪，稳定稳定军心，刀枪咱们得重新打造，粮草得好好准备，最好咱们在这儿歇他一段时间之后，先取荆州灭刘表，杀死刘备，然后取江东，一统天下。曹操非常高兴，就以诸公之计呀、啊。从此曹操在许昌这儿是屯田练兵。郭嘉生前估计的还是真正确，郭嘉不是在义城就说了吗，咱就放心打咱的，刘表啊他绝没有那个胆识取咱们的许都，就是刘备给他出主意他也不能那么做。果然不假，曹操远征四周的时候啊，刘备真给刘表出主意了，说咱不能在荆州这儿这么守着呀，您给我几万人马，趁着曹操远征乌桓，咱呐把这许都给他取过来得了。刘备也有点着急了，他想啊露一露头角也难怪，自从曹操把他打败之后，他走投无路投到了荆州刘表这儿，已经住了好几年了，在这儿生了一个儿子了，都就那刘禅阿斗，他整天是如坐针毡， 要兵没兵，要将只是关张赵云，依附着人家刘表这儿，所以他想取许都。跟刘表说了好几回了，刘表不干，不行啊，贤弟，那曹操多奸诈呀，他那么好对付啊，你别看他远征乌桓去了，他一定把家都安排好了。 许都咱不能去， 刘备就明白了，人家不是不取许都，是对自己存有戒心。唉，没办法，还得听人家的。忽然这天有人来禀报，说是江夏有个张武、陈孙，这两员将造反了。哪儿这么俩人呢？就是袁绍那外甥那高干，他手底下这么两个大将，跑到这儿来，降了刘表了。刘表就把这俩给安排到江夏，想不到这俩反了。刘表没主意了，哎呀，这怎么办啊？刘备一看，大哥，不必张慌，我去把他们收降了就得了。哎，那可太好了。刘表给了刘备、刘玄德10000人马，玄德领着关张赵云就杀到江夏来了。两下把阵势摆开之后，玄德一看，哎呦，让张武胯下的那匹战马把玄德给吸引住了。这马怎么这么好啊，看着像一头玉狮子似的。无意中他挑起大指说，你们看张武这匹马多好啊。旁边的赵云一看，啊，哦，他马好啊，可不知道此人武艺如何，我先跟他战一百合。赵云催马就到了阵前，俩人通明一打，没走三合，噗，一枪让赵云把张武挑于马下。赵云在鞍桥上一探背，捧就把张武那马的铁骨梁抓住了，他哒哒哒哒哒哒，他把这匹马给拉回来了，交给刘备。主公，您不是说这马好吗？我给您拉过来了。刘备也乐了，哈哈，四弟，你可心眼真实啊，我一念叨你就把马夺来了，好，我骑上他吧。把陈孙也给杀死了，平定了江夏。刘备带着人马回到荆州来，刘表出城迎接，他也发现这匹马了。哎呀，贤弟，这马怎么这么好看啊，你在哪儿买的这么匹战马呀？大哥，哪儿是买的，是这么这么回事。哦，两军阵上得的好马，哥哥您喜欢吗？那我就把这马赠给您吧。刘表一看，那多不好意思，还您骑着跟我骑着不是一样吗？多谢贤弟。刘表当即就不骑自己那匹马了，换了这匹坐骑了，把刘备接到城中来。当刘表骑着马回府的时候，在门口这儿站着一个人，这人一看这匹马，哎呀，刘表一看，怎么了，您怎么骑这么匹马呀？说话这人是刘表手下的谋士蒯越。我骑这马怎么了？这马不能骑呀，这是一匹方主人的马，您没看马的左目下有肋槽吗？此马名为地卢，是谁骑它谁死啊。刘表机灵打了个冷战，好啊，玄德，难道说你有害我之心不成？转念一想，不对呀，这马是我跟人家要的呀。刘表想来想去，嗨，不管怎么说，明天呢，我把这马给他来个物还本主。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空气爆表，

玄德一听摇摇头，一进先生，你我刚一见面，你怎么给我出这么个主意？你说我这马不好，我相信，可是既不好，我怎么能把它送给人呢？先生你不提，我根本不知道，即使知道了，我还得骑着它，绝不能把它送给旁人。再者说了，坐骑怎么能定人生死呢？骡马哪有方主之说呀？我先谢过先生。哎呀，一击上下打令玄德，从心里往外钦佩刘备。您到新野之后，我一定抽匣去看望您，得功夫我就去拜访去。哎，先生，但愿您经常来赐教。玄德说完上马就奔新野县来了。来到新野之后，玄德治理县城很有一套办法，因为自己做过安喜县尉啊。玄德到了这儿之后，几天的功夫就治理的是军民皆喜，政治一新呢、一有空闲，玄德就操演人马呀。云长、翼德、子龙也精神大振，这一练兵都高兴了。那位一击先生啊，真的常来新野看望玄德，两个人交往的很亲密。这一击是什么人物啊？他是刘表身边的一位幕宾，刘表对他都十分客气，要么怎么这么自在呢？想到新野来就来呀、谁也不敢拦。这天一击先生又来了，还带来了刘表一封信，说是景生啊非常想念您，请您呢到荆州去一趟，他要见见您。再说不知道玄德公您听说了没有，曹孟德呀已经从柳城回兵了，他得过来了冀幽，清并四周，平定了北方，灭了袁绍，光得人马就不下60万。嘿嘿，玄德听在这儿心里想，大哥呀大哥，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玄德跟刘表说过呀，说唱着曹操远征，咱们偷袭许都，刘表不干，就在这儿守着摊儿。你看现在再想取许都啊，还取什么呀？还这话他不能跟一击说呀。哦，既然我家兄长想念我，我明天就去看望他。第二天玄德来到荆州，刘表备酒款待，你看你走了这么些日子，哥哥我怪想念你的，你虽然在新野那儿隔三差五的，你得来看看我呀。不瞒大哥您说，我也想念您呐，可是呢我又不好来打扰您，您给我的这新野小县这地方真不错，我在那儿啊还待得挺习惯。哎，地方不大，委屈你了贤弟。啊，对了，还有这么档子事儿，我听探报说呀，曹丞相已经由柳城回兵许都了，他把袁绍给灭了，得了四州，还得了好几十万人马。你看看当初啊，我没听贤弟你的劝说，咱们那时候趁曹操远征，咱们取他的许都就对了，所以把我后悔的不得了。玄德微然一笑，大哥就别后那个悔了，如今英雄割据，天下纷争，这样的机会还会很多，所以我说不足为悔呀、您就不用后悔了。哎，贤弟说的也对。一边这么喝着一边谈着，喝着喝着刘表哭了。哎，玄德一愣，哥哥您怎么掉泪了？贤弟，我有一件非常难心的事情想跟你说说，我想了多次了，总也没个机会说，另外呀、我也打不定个主意。哎呀，哥哥您这可多余了，我像您的亲兄弟一样，只要兄长有用小弟之处，我是万死不辞，有话您就说吧。有这么档子事儿， 你不是有两个侄子吗？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刘琦的生身母亲已经死了，刘琮是蔡氏所生。贤弟呀，你大侄儿刘琦呀，这个人很好，不过他太懦弱。刘琮比他小几岁呀，可是此子非常聪明啊。你说我让他们哥俩谁继我的位？我本心呢，想让刘琮继位，可是这礼法上又说不过去，这个事把我难坏了。我要不让刘琮继我的位吧，这不瞒贤弟你说，荆州九郡呢，军务大权都在蔡氏宗族的手中，就是你嫂子这一支长着实权呢，你说我难不难？贤弟，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 哎呦，刘备心说，他怎么跟我商量这个事儿啊？这档子事儿啊，刘备不是没想过。要按照刘备的心思啊，他愿意立刘琦，那对自己有利，因为这位刘备到现在还没个站脚的地方呢。可是他不好明说呀，因为荆襄九郡的军权都在蔡氏宗族的手里，不立刘琮哪行啊？要真立了刘琮啊，自己也就完了，甭说在荆州这儿待着，轻者说被人家赶走，重者呀连命都得搭上。现在自己能在这儿待着，那是居着刘表的面子。刘备呀，也知道刘表对自己不是没有戒心，他之所以收留自己呀，就是为了防备曹操来取荆州。可现在他看刘表那样子也怪可怜的。 大哥，您是这么个心事啊？ 就这个事儿， 我看这您不用难过。反正这个事情小弟我也不好乱插言。 嗨， 贤弟，你我亲如手足，我要能有主意，我能跟你商量吗？这我倒明白，您呐，处理这个事儿您慎重点就得了。反正自古以来，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 刘备这说的挺明确，自古来就这么回事。您要是把这权不交给您的长子，交给了别人，早晚也是麻烦。可是我要让您把这个大位交给刘琦，那蔡家肯定不让啊，以后也是麻烦事儿。您自己啊定夺得了，至于蔡氏宗族这个权势啊，玄德更没法往下说了，找个什么适当的词儿呢？哎，自己这么一着急，大哥，您不会那样吗？慢慢一点一点的削减削减的，这意思就是你把蔡瑁那权呢慢慢的给他撤下来，不就完了吗？ 刘表不住的点头。虽然他点头，可是刘表心里想，贤弟你怎么能知道我撤不动了，已经不行了。玄德这时候啊，恨不得一句话就把这话头岔开得了，别谈这个了，自己觉得方才那几句话说的都有点多。 大哥，以后啊您有别的事情问问小弟我，这个事儿啊小弟我说不清楚啊，咱们谈别的吧。 刘表听着这会儿一摆手，哎，贤弟你这可不对，怎么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呢，不单才学大，武艺也高，你比哥哥我强多了。你以为愚兄我不知道啊？你在许都和曹丞相曾经青梅煮酒，论过英雄。 哈哈，说到这儿，玄德笑了。他笑什么呢？心里说，那我是用韬晦之计把曹操给蒙了。这话他不能跟刘表说。 啊，那不过是几句闲谈。 哎，贤弟怎么能是闲谈呢？我听说你举出过很多当今之英雄好汉，可是曹丞相都没承认。最后曹丞相说，今之天下英雄只有史君与操耳。你说哥哥我知道的详细不详细？史君那就指的是你呀。 曹操携天子令诸侯，手下雄兵不下几十万，战将不下千员， 可是他都得把你搁在第一位。兄弟，哥哥我听说之后高兴极了，你可真了不得呀。 玄德听到这会儿一抬手，刷把一杯酒喝下去了，自己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放，呵呵，他冲刘表一笑，哥哥我跟您说实话得，我现在就是没有地方，我也没有兵马，我要是有块地盘，兵精将勇，人马粮草齐备，我是天下这些碌碌平庸之辈如草芥，谁我也没把他搁在心上。说完了这句话，玄德就看刘表的脸有点发白。哎呦，玄德这后悔呀，心说今儿我这是怎么了，刚才说了那么一套那样的话，现在我汤又冒出这么一句来，是不是这酒把我支持的。他看出来刘表不高兴了，玄德赶忙挺身站起来一拱手，哥哥这酒我不能再喝了，我得回去歇着了，今儿个我有点头疼，可能酒喝多了几杯，有言语不周之处，望兄长多多海量。识了个礼，他告辞了。玄德刚走，由屏风后转过一个人来，把刘表吓了一跳，一看原来是他的夫人蔡氏。蔡氏感情一直站在屏风后那儿听着呢，玄德酒席宴前的那番话他都听见了，可把蔡氏夫人给恨坏了。好你刘备，你给你哥哥刘表出主意让他立刘琦，我儿子刘琮怎么办呢？这还不算，你还告诉他让他把我们蔡氏宗族的军权全撤下来，你好狠毒啊！哼，我非把你杀了不可。可是他来到刘表的跟前，他不说这档子事儿，他说别的，说方才刘备那番话您都听见了吧，他那口气多大呀，他看天下英雄如草芥，谁都没放在他的眼里，我听那话里话外的意思啊，他有吞并荆州之心，我看此人不能久留啊，您必须得把他杀了，不然将成为后患。刘表听到这儿，看了看蔡氏，轻轻摇了摇头，唉，叹了口气，没说什么，背着手进里屋了。蔡氏看刘表进屋了，他悄悄地派人把他兄弟蔡瑁找来了，就把方才玄德说的这番话跟他兄弟学了一遍。蔡瑁一听就火了，哎呀姐姐，这还不把刘备杀了等什么呀，您没给我姐夫出个主意，我告诉他了，他连理我都没理我。蔡瑁听到这眼珠一转，哼，他不理您呐，咱也不理他，我有个办法能把刘备杀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1977年那个初秋，

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十六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进入了冬季如何我们把冬季这个季节做好养生保健，结合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和杨老师给大家进行讲述。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杨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我们和大家谈到了这个冬令进补。 对， 这个冬令进补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一种方法吃上几天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坚持补，它需要一定时间的，它经过一冬天的调理， 对， 才能达到这个补的目的。 这个相关的知识刚才杨老师特别突出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到了冬天吃什么就达到了冬令进补，没有那么简单这点强调的非常好。就你认准了，也符合你的情况了，也不是说吃几天吃十几天，不是，整个冬三个月强调的非常明确这都是说根据季节，根据你自己的体质，而且选择的方法是吧，吃的食品。刚才姚老师讲的非常的对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说你吃的对了，方法也对了，食品也对了而且还必须得达到三个月不是说吃几天十几天是吧我就能把肾补起来，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些情况让我们必须知道，何况你自己的补对不对，这还搁在其外不是说现在过去像的哇是吧，过节了吃点好的，现在这个冬令进补的含义不是这样的而是根据你自己的体质。什么体质这说得很清楚，是阳虚是阴虚是气虚是血虚等等这些情况。 要针对性的去补。 对。 不能乱补。 随着情况跟大家都说了，而且特别强调了，在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缺什么补什么，而且要达到一种什么呢，营养的均衡。 对，要把握这个度 对所以我们把这些相关的知识和大家讲了，大家一定要捋出头绪来把我们这冬天怎么去吃怎么去进补我们要有一个策划，要有一个规律这不是说拿起来我们就今天想起来我们就补，明儿忘了就不补没有那么简单，是不是 这个养生不能像跟风一样一阵风来了就养几天补几天就完了，不可能的，你得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达到你想要的这个效果。 是的，这块呢我们基本上这个大家呀要不断的自己去悟去总结。现在讲这个饮食的方法是吧不少有很多人也听见了讲冬令进补我们一定要呢全面的要理解特别是我们说的辨证施补这一点上非常重要是吧，哪儿缺了我们要补哪儿是吧，而且呢要达到一个营养的均衡就是一个平衡问题我们也给大家提出来，注意别补了之后 增加了体重了，增加了腰围了，啊，这样的补是失败的补。 对。 是不是啊？ 一定要记住，不急和太过都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 这就有关的这个冬令进补的相关的知识。特别是昨天我们还提到了，为什么啊，冬吃萝卜夏吃姜，是不是啊？ 是的。 啊，还给解释这个。啊，他为什么要，是不是啊，夏天那么热还要吃姜呢？冬天为什么还要吃萝卜呢？中国这个养生非常的搞的是非常的辩证。它萝卜它是顺气的，它不是补的，不同颜色的萝卜顺的气啊有点区别。啊，青萝卜它顺的什么气啊？ 肝气。 啊，白萝卜顺的什么气啊？ 肺气。 咱们天津啊叫旱萝卜，北京叫啊变萝卜。 变萝卜顺的是肠胃的气。 你看它就不一样了。啊，颜色不一样，入的呢，脏腑不一样。哎，说冬令进补啊，你怎么这个吃萝卜顺气？对，你看看，谈到进补，我们不要呢，只想到矛盾的一方面，特别要想到呢两方面。想到两方面什么意思？想到两方面就是一个平衡嘛，是不是？就是一个平衡，就是我们说的天平的一侧啊，这侧和那侧啊要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啊。所以我们把这个要搞清楚了。怎么冬天要吃萝卜呢？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但不知道它的内涵啊。什么时候我们要吃萝卜？为什么要吃萝卜啊？就是根据你冬天活动量少了啊，睡觉时间长了，吃的又多啊，吃的呢又进补， 消耗又小， 比较少，这很容易造成什么呢？造成肠胃停滞，这样呢很容易造成的卧食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体重增加了，腰围啊怎么增粗了。如果是在体重方面多了，是吧，在腰围是吧长了啊，那都是不科学的，那就是错误了，是不是这意思？ 腰围长了，体重增加了，那肯定你补的就不对了。 错了，这样的补是非常不科学的啊，这个补就叫瞎补了啊，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一定要科学的补。 哎，你健康，你要补出健康来。哎，啊，这回我们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啊，你不当冬令进补吗？啊，冬令进补必须得谈这个。必须得讲到位了啊，那就教给每一个人怎么去补，别补过了哦。很多这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是吧？你看我们那句话怎么说的，我们每天要给什么？给健康加餐啊。你冬天也是啊，我们冬令进补啊，你是给健康进补，它的标准是什么？吃了以后要健康啊，别补出肥胖症来。 对， 别 补出了高血脂症。 对，这就是你冬令进补，你就补的完全是错误了。 对， 是吧？你花上钱受上罪啊，最后呢还补出病来啊。还有呢，每天给生命加动力。 是的。 还有呢，每天要学会清理体内垃圾， 这个更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是一过节，我们很多人的生活秩序怎么样？原先呢很稳定啊，这一过节不行了啊， 作息时间就乱了套 啊，乱了，方方面面我们注意一个平衡啊。所以怎么去理解啊，冬吃萝卜夏吃姜，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认识这个事物啊就比较全面了啊。这块呢我们大家啊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吧啊，跟自己的环境啊条件呢，还有自己的嗜好啊习惯啊这等等方面啊，制定一套适合你自己的。什么叫适合你自己的啊？第一，我们要适合冬季啊，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啊，要和季节，要适应季节气候的变化啊，这是第一要适应啊。第二要适应，那必须得适应你自己啊，你自己的体质啊，你是阳虚体质是阴虚体质要适合你什么？你自己的疾病和症状啊，这样呢，制定出的一套呢科学的， 这块我想呢咱们就不多说了。 好的。 许多朋友从改革开放以后啊，对于食补啊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对 啊，我想呢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借鉴吧。 嗯， 是吧，根据您自己的体会啊，加上我们啊可吸取的一些你认为有价值的啊，然后呢不断的完善，不断的丰富，不断的提高自己啊这个冬季养生的水平。 对。 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有关这个肾的方面的知识呢我们这比较多啊，特别是在中医啊这方面啊，你比如说啊，我们说了啊，中医讲这个肾啊，肾是人的生长盛衰亡的一个标志，重要不重要？ 重要。 哇，非常重要啊，这是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啊，你的体质好不好啊，你的成长啊顺利不顺利，健康不健康啊，中医认为什么是一个肾的标志啊。哎呀你看这孩子啊，是吧，哎呀你看啊，会爬了，哎呀会坐着了，会立着了，哎呀头挺起来了，啊，中医都认为是肾。是不是啊，哎呀这骨缝怎么还没合呀，这头上的杏儿啊，这些都是啊，说话呀啊各方面中医都是认为肾的原因，这包括生长盛啊，这些盛呢啊，男性朋友啊，我们这原先大家都知道都讲过这个，女性朋友和男性朋友啊不一样啊，男性朋友呢啊，中医把呢八年作为一个生命节，女性朋友呢作为一个七年啊，七个年头作为一个生命节，就是男性朋友八年为一个生理阶段， 每隔八年有一个生理上的变化， 有一个变化，有一个生理上的变化。 嗯， 哎，这是根据这现象，根据这规律总结出来的，还是这样的。我们还听不懂啊，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八岁啊，小男孩八岁啊，这是一个阶段啊，十六岁。这又是一个生命节，哎，这是二八十六，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都是八个八个八个啊，这个我们清楚了啊。那么他们这个生理阶段有什么变化呢？这就变化了，是吧？八岁的小朋友换牙了吧？ 是的， 啊，这叫齿更，是吧？哎，这个男性到十六岁，你就发现说话怎么样啊？童音变了啊，是不是啊？ 是的， 哎，你看看那喉结儿，是吧？长出来了。 对。 啊，这就是啊，男性的第二特征啊，是吧？就慢慢的呈现出来了，是吧？这个男性作为啊，什么时候到了鼎盛时期了啊？第四个生命节四八三十二，啊，这是这男性的一个鼎盛时期。哦，是这样的啊。到八八六十四，你就衰老了啊。这衰老怎么了，这牙也合上了，头发也掉了，是不是啊，哎，这更年期也有了，是吧，这个性生活也慢慢减少了，有的就完了啊。但这是一般规律啊，就讲，这是说男性的。哦，我们明白了啊，八年是一个啊男性的一个生命节，那女性呢是七年啊，你看他都说的是与肾相关的，是吧，肾主生殖嘛，啊，也二七十四，啊，哎，女孩就来例假了，啊，就这样，啊，这是一个什么肾跟生殖有关系，啊，那女性朋友呢，什么时候啊最鼎盛时期呢？也是四，四七二十八，啊，四七二十八呢，说明她的生理，心肝脾肺肾呐，各个功能啊，各个系统啊，啊，都在她的鼎盛时期。啊，体力、精力，啊，生理这三面都达到一个顶峰。好，我们明白了。啊，过了顶峰呢，就是朝下坡的路走，是不是？啊，一直到七七，啊，七七四十九，完了，怎么了？啊，月经没了，啊，月经没了，啊，没了以后呢，就没有生育能力了。你还是说的这个，是吧？生殖这方面，啊，其中包括。啊，肾主骨啊，牙齿活动，啊，这些都跟肾有关系。头发啊，头发是什么？ 发为肾之用。 对呀、啊，还有记忆力， 嗯， 是吧？就是肾经啊。 对。 所以说，人的生长盛衰亡，都是一个肾的标志。中医怎么认为肾？怎么认为是人亡？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经常跟大家说了，人的健康中医怎么认识？什么叫健康？中医给什么样的解释？ 阴平阳秘，精神乃至。 那么中医怎么解释人的死亡？ 阴阳离绝。 你看，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讲这个阴和阳？为什么要讲老是让大家注意这方面？让它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怎么去阳虚怎么去补阳，阴虚怎么去补阴？ 对， 这方面那么重要。对，它关系人的健康，还关系人的生死。 是的， 它关系的呢很多今天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谈谈吧。 嗯， 我们从宏观上先把中医对肾这个认识从一个最高点，那我们跟大家说什么叫最高点。主持人的一生主人的一生，生长盛衰亡，这不是从最重要的方面来说吗？跟人的健康有关系，跟人的死亡有关系这是从大的方面。 嗯， 我们要知道一定要保护好肾。为什么要保护肾呢？人老就是肾老。 对， 这句话你大家就把这个搞清楚了人老就是肾老。你想年轻化， 你就保持这个肾的这个健康。 对了，你说我们怎么去保护肾这文章又来了。 保护好阴阳啊。 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他说谁不想活健康啊？ 对。 谁不想活个年轻啊？ 嗯。 谁不想活长寿？对。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要肾起着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呢，就捋出头绪来了保护好肾，保持肾的阴阳的在动态下的相对平衡这些知识我们讲了可是不少那你就要保护好肾阳肾阴了。对呀，我们就告诉大家了肾阳你什么时候应该给它充电？夏天。说得清楚吧？ 说得非常清楚。 肾阴冬季借天时补肾阴，这多清楚我们还说了肾阳是怎么容易亏，说了吧？ 说了。 我们也说肾阴它是怎么亏的。 对， 这个都讲。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这个人的衰老是自然现象这是第一位的。 嗯， 我再注意他也要老，没错。那老我们在讲这些内容干什么？就让他自然的老要踩刹车的怎么去延缓他的衰老，这是咱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他的老，可能吗？ 不可能， 那是违背自然的。 你只能让他慢慢的变老，不能让他提前的去衰老。 现在人们呢，往往的老不自然的。 是的。 这一点上要讲这方面知识，是吧？你看有的人三四十岁就死人了，走人了，说明什么样的？他老了，他老死了？不是的，是不是？那不是的，他上升了，他没有。别提他养生像这类的人就没有资格再谈养生我这说话有点说的比较严重了。为什么呢？我说这个人呢别提养生别提你就不伤生，你现在就这样的生活，就这样环境，这样的条件你活个七十多岁八十来岁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没有你别提养生。你要提养生，那就得上90上100了，或者100多岁了。 是的。 是不是谈那干什么？所以我们有句话说你要谈养生，首先你要知道先别伤生。 对。养生的前提首先不要伤生。 现在人们所以之有病现在人们所以之夭折，是吧？都是因为呢伤生而造成的。而不是说我养生做的到不到位，好不好。 对。 这个可别含糊。 是的。 这个在意识上，是吧，认识上咱必须非常的清晰。有人还挺谦虚我养生做的不好，别提，你还没有资格谈到养生。这话咱们说的比较干脆比较透明。 对，是不是？ 对，因为他还没有迈向养生的这个圈里来。 对，你还没上这个台阶了。 嗯， 你要说他没上台阶，他也去做着一些养生的啊工作，你这又怎么解释呢？哦，后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得出一个什么结论？有的人一边养生一边伤生，这话说的就比较符合实际了，是不是啊？但是呢，他的伤生的力度啊，对身体的伤害和他养生对身体的帮助，哎，这一加加减减才怎么样？还没达到对身体啊这个帮助啊，就是伤生的程度要大 于养生的这个程度。 对了。啊，所以说他为什么早亡了，是吧？你说他吃不吃，他喝不喝，是吧？他讲究不讲究？你说大家在一起，是不是？现在在桌上，很多人都知道了怎么吃怎么喝，也在谈论呢， 是的， 也在谈养生啊，是不是？他为什么早早就没了？就是我们说的，我们提示的，要谈养生，首先别伤生。这个伤生对我们的健康和对我们的生命的危害性是非常厉害的。啊，这个观点我们给首先给大家说说，是不是？然后我们再谈养生，是吧？你先别伤生。 是的。 是吧？你看我们冬天说了，第一我们就告诉大家防啊，防什么？ 防寒。 防寒，你现在受寒和其他季节受寒一样吗？ 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为什么？ 冬天的寒直接入骨。 哎，它直接就伤肾。 嗯。 为什么呢？啊，冬季啊，它通肾呢。 对。 你看夏季，夏季它通什么？通心呐。 嗯。 一受热了，中暑了，你看人昏迷了吧？ 对。 直接就伤心了。哦，对了，啊，这慢慢明白了。你这时候为什么呢？我们再强调一遍呢？你一伤了肾阳，那就完了。所以这时候你的门，你的肾门，啊，肾的门啊，就打开了。啊，如果你这个肾的门关闭不严，怎么样？直接就伤肾了，所以这个季节又容易养肾， 还容易伤肾。 哎，你这时候注意养肾，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这时候如果不小心， 嗯， 是吧？哎，着了寒，那可就直接伤肾了，那就损伤就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给大家。其实我们今天不想讲这内容，是不是？ 嗯， 已经讲过了，但是还要翻过来再强调这个。说为什么强调这？我讲了，是吧？100句养生啊，但是有1句伤生的问题没讲到，所产生的后果啊，根本抵不住。 对， 明白吧？你讲100次这个养生，你没谈到这个伤生，就这一次的伤生，你这100次的讲养生，是吧？或者你去做养生，是吧？都挽回不了一次的伤生的危害性。 是的， 这些话我不知道大家听懂听。 听得懂。你虽然还没有迈向养生的台阶，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去伤生。 哎，这是前提。 嗯， 知道吧？ 虽然呢，你已经迈向了养生的台阶，但是你还不断的去伤生，那还谈什么养生呢？ 说这些呢，大家都要把这个呢，这叫什么？这叫健康的理念、健康的观念，是吧？把那养生啊和伤生啊。啊，这些问题啊，一定要道弄清楚。 对， 是吧？就是说，我们的前提是，啊，就是你不懂得养生，是吧？你但是一定要懂得，啊，别去伤生。 是的。 前提是这样，不是说大家不去，啊，不去养生。我们希望大家去养生，是吧？但是呢，注意，啊，哎，就是你养多少次生，是吧？注意啊，多少年，但是有一次。啊，伤了伤了，所以你盖的这楼一稀里哗啦就都塌了，明白了吧？就像人们常说的啊，这个堤坝啊，我们又凿啊，是吧？又碾呢，又压呀，是吧？但是出现一个漏洞啊，蚂蚁弄了一个窟窿，怎么样就毁了？哎，这个道理啊，用在这个养生和伤生啊，我觉得这样一比喻，大家就更清楚了。 对。 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介绍不了，时间到了，咱们下档节目给大家也说说这方面，好不好？ 好的， 嗯，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